这样的桥段能让恐婚的青年渴望婚姻，能让失恋的小伙重燃希望，能够让吵架的情侣珍惜彼此，能够让更多生活在平平淡淡中的我们感慨人生还可以这样活。我们唯一的悲哀是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如果你不能做演员去体验成为别人，那么你可以试试走出去，看看别人的生活，听听别人的故事，给自己一次远行。旅行总免不了遗憾，这次尼泊尔徒步我们忘记去博达哈佛塔，因为天气不好没有坐上滑翔伞，突然没能在费瓦湖游船，但我们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做了不曾尝试过的事情，也被陌生人感动。这段话是旅行达人小 S 写在行者天堂尼泊尔徒步札记开篇的时候的一段话，而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一下在尼泊尔这片土地的神奇经历。尼泊尔的枫 hill 环线徒步是这个神秘国度徒步路线中最负盛名的，坐落于喜马拉雅山下，穿行于峡谷和群山当中，这里更是行者的天堂。徒步分为多条线路，长的可达9天，最远到达 ABC，也就是安纳普尔纳登山大本营，难度很高。我们选的是常规路线，只有4天，围绕枫 hill 按顺时针或者逆行走完环线，无需复杂的技术装备。别看它难度中等，却被公认是最美的一条，沿途风光极其壮美。沿途抬头可见海拔7000-8000米以上的巍峨雪山，身边是深不可及的峡谷和奔腾不息的江水，还有保护完好极具异域风情的人文民风。现在无论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都是成熟的路线了，沿路有补给站，有地图，上山请一位靠谱的向导，就来上一次难忘的旅行。辗转许久，我们终于来到博卡拉徒步的起点南雅普，送我们来的是雷人的多年好友，一个话多到不行的小瘦子，两个男人一路上叽叽咕咕地说个没完。向导雷人是个阳光帅气的尼泊尔小伙，没有口音，态度好，为人机灵，爱说爱笑，关键是颜值高，一看就是个经验丰富的向导。尼泊尔的英语发音跟印度人一样有缺陷， F 音发不出来，只能发成 P，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分辨，当有人让你上 Forest Floor 的时候，千万别发懵，其实是 Forest Floor。 事实证明它是老天送给我们的止痛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开心果，我们高强度的丛林旅行不再难熬，单调的徒步行走也有了高潮。行前我们在山脚下南雅普的小饭店歇脚，看着远方的山脉，享受上山前最后的轻松。雷人在后处帮忙端茶送水，不时露出笑脸冲镜头做个鬼脸。吃着刚出炉被烤得松软的小披萨，他突然收起笑容，很正式地和我们约法三章：一，必须在住的地方吃饭， 因为住店很便宜，老板就指着吃饭挣钱。二，路上必须听他的话，因为他是专业的。三，忘了。反正在他板起脸说话的时候很不一样，男人在专注的时候比较有吸引力。我们再一次认定选他做向导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雷人的向导价格并不比别人贵，甚至可以说是低得吓人，只有1000卢比每天。我们三个人平分，当时每人合到人民币也就是27块钱，所以一路上他的食宿免费，我们也必须住他建议的客栈，这当然可以理解，把话说在前头也让我们非常踏实。徒步第一天，有人跟我们打听国际章。今天的路程并不长，只有3个小时左右，还没走出状态就结束了。在山上时不时会下会儿雨，我们走得很慢，今天连第一个 camp 都没有走到，只能在小村子住下。旅店的条件简直无法用艰苦形容，爬上2楼咯吱咯吱的楼梯，打开小木屋的门，黑秋秋的小屋里并排放着3张小木床，人躺上去刚刚好，再胖或者再高一点都会不舒服。雷人就在我隔壁的房间里住，两个房间中间只有一张3合板隔着，晚上别说打呼噜，就连喘气儿的声音都是共享的。跟我们同时来这儿住店的还有3个英国人，其中那个金发碧眼的英国帅哥是妹盯了一路的，偷听了一会儿他们的谈话之后，妹笑眯眯地跑过来告诉我和突然，英国帅哥和美女是情侣，单独的那个灯泡是他们在路上偶遇的。说说我和妹吧，我们俩在几年前萍水相逢，曾经一起去过很多地方，一起看过珠穆朗玛峰的日出，一起拍苗寨里的姑娘。她拥有出色的口语和无尽的好奇心，这个小女人总是可以跟我在路上很合拍。别看白天热得汗流浃背，一入夜山里就冷得刺骨，晚饭的时候我们就冻得直打哆嗦。突然递给我一颗力度参，就是一种维生素 C 的泡腾片，听着它被热水吞噬的扑哧声，双手渐渐恢复了知觉。英国人的向导是个牛仔范十足的尼泊尔大叔，晒得深棕色皮肤在灯光下泛着油光，眼角的笑纹深深地刻在脸上，结实挺拔的身材很有魅力，估计我们的向导雷人老了就长这样吧。晚饭是雷人和大叔帮助点的，我和妹好奇地走进后厨，刚巧大叔也在，他得知我们来自中国，兴奋地向我们打听国际章，眼里全是爱意，说自己看了无数次的卧虎藏龙。什么是国际章？为什么是国际章？啊，我和妹终于服了，有一种小小的自豪感爬上心头。整晚下雨，门缝里灌入的风令人直打寒战，我在与寒冷的斗争中渐渐睡去。 在我的心上，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哎呀哎呀啦哩嗦，忙给阿妈。哎呀哎呀啦哩嗦，忙给阿妈。

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袁一。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今天我们继续在跟随着达人小 S 一起去到尼泊尔，看一看他的尼泊尔徒步之旅。上半段我们分享了这趟徒步旅行四天的旅程当中的第一天，比较轻松。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徒步的第二天了。据说他们有了自己的尼泊尔名字。我们一路走走拍拍，雷人背着大包跟在后面，不停地催我们说走得太慢，不让照相了。我抱怨地跟雷人说，你就跟我妈一样，总是不停地说我，你快点别磨蹭了。他笑笑就不再说了。等我们拍照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他就会抿着嘴微笑着皱着眉看着我们。不过雷人的性格特别好，闹的时候像个孩子一样逗我们开心，一点都不无聊，工作的时候还专注又细心。谈到梦想，雷人说想要找一个合伙人，在博卡拉建立一站式的旅游服务项目，有登山，有划船，还有坐滑翔翼看日出。以后在博卡拉找雷人旅行社，就可以让你在这儿自助游吃好玩好。每个男人都有梦想，谈及梦想的时候，人们眼睛里总是透出的闪亮，让人感觉很兴奋。沿路休息的时候，雷人说他曾经和一个香港来的女孩子谈了半年的恋爱，后来被女孩抛弃了，很受伤。他用了她的外表很美可是内心不美这样的说法，还撸起袖子给我们看他右手臂上的纹身，佩仪就是那个女孩的名字。看着雷人阳光灿烂的脸上泛过一丝忧伤，我心想做这种傻事的人其实还挺可爱的。我们还以为有很长的路要走，做好狂奔一下午的准备，没想到三点就安排我们住下了，而手机也终于有了信号。这个小村庄给人带来莫名的好感，蓝色白色相间的台阶和木屋让我错以为来到希腊，可惜这里没有船，没有渔夫，只有马和骡子，还有不知走了多少村落的货郎担。在枯燥的路上， 雷人突然管我的女伴突然叫她三得利，后来才知道他给她起了一个尼泊尔名字，就叫三得利，也给我起了一个名字。那些天我们仨的名字就成了三得利、数你大、数你辣，分别是 pretty、 juicy 和 gold 的意思。我和 May 的名字听起来太像，常常分不清，都懒得理他。我的女伴突然，其实通常我不这么叫她，她是职场上叱咤风云的女汉子，讲究生活品质，经常出国度假，但只是度假。对于爬山这件苦差事，她能坚持多久我们自己都不太确定，不过她自己是这么说的，你们能的我也能。山上的客栈大多颜色鲜艳，有干净的木地板，门窗外各色花朵盛开，门脸精致漂亮，用鲜艳的花朵、浅金色的玉米、带着弯曲长角的白色牛羊骨头做成装饰，很吸引人。可以看见雪山白云的门廊上放上些白色的靠背椅子，围着铺上田园风桌布的餐桌，上面还有一小瓶桌花。这些细致的布置都在向路过的背包客们招手，朋友过来坐下喝杯热乎乎的奶茶吧。这让我想起了过年时候的纽约第五大道， Fancy 的商场橱窗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拍照，人们心底那个完美的童话世界被渐渐唤醒，带着温暖的美好瞬间涌出，混合着节日的气氛在寒冷的空气里蔓延，让匆忙的脚步也轻快起来。下午三点多就住下，好处有很多，比如我们有时间洗澡，可我们什么都没带。我跟妹蹭着陌生人的洗发水浴液洗得很舒服，不过为了减负，我们俩连拖鞋都没带，光脚踩在冰凉的地板，再酸爽也得忍着。不同肤色的游客围坐在客栈大厅中间的火炉旁，有上海人，还有荷兰人、法国人、英格兰人和肯尼亚人，大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一起烤火、烤头发、晾袜子、发呆、看樱桃小丸子，还看老外玩桥牌。没想到爬山还能这么惬意，这就是外国人的徒步方式，不光虐，也注重享受和放松。在博卡拉，山上住宿出奇的便宜，60卢布就可以住一夜，住得不好只是个床板。在这大山里，其实能有个栖息之地，我们已然安心。而吃饭呢，就贵多了，也没什么可吃的，就算有钱也没有包子和油条。在吃了好几顿面条汤和炒米饭之后，为了让今天的好心情发挥到极致，也是在明天最困难的行程之前给自己加油，我们决定晚饭点一只鸡奢侈一下，并且要用中国的做法做鸡汤，这可真难为了只会做烤鸡的尼泊尔大厨。向导雷人皱了皱眉头说，那会很贵，有可能要2000卢币，折合人民币大概要200块或者更多。我们说没关系，于是雷人很开心地让厨房去准备了。其实博卡拉向导的收费很低，大山里也没有其他自费项目，住宿费又低得惊人，所以旅店和向导唯一可能创收的项目就是游客吃饭。不过像我们这样主动吃大餐的顾客是不多的，所以雷人当然很开心。以防万一，我还是在中途进厨房去盯了一下，伴随着一股烧焦的糊味儿，我摸黑来到厨房，推开那扇单薄破旧的木门，幽暗的灯光下，只见已经咽气的瘦小热带鸡被一大双手抓着，迷你煤气罐上窜着火苗，尼泊尔大厨正在用火烤鸡毛。我说在中国我们用开水烫就可以给鸡脱毛，大厨说烫过了。剩下我无奈的苦笑，只好让他们把黑乎乎的鸡皮扔掉了，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接着大厨开始剁鸡块，我让他剁的块要大一些，大厨真有把子力气，直接一刀就把硕大的鸡脚剁掉了。在 在我的要求下，他把刚扔掉的鸡脚又捡回来了，接着他又把鸡翅筋儿给剁掉了，我让他再捡回来。然后他剁了鸡头没有扔，抬头看着我，我说这个你也留下，我们中国人会吃所有的东西。大厨碰到我们这些什么都吃的中国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他把内脏也都捡回来了，我说不不不不不，不是全部的内脏，我们只吃鸡肝、鸡心和鸡胗。大厨似乎又困惑了。这时还好向导雷人过来帮忙，他洗了洗手帮我分辨这些部位，并且开始清理鸡胗。在我盯着一块分辨不出来的部位的时候，雷人说那是鸡肾。我很好奇地问他，你们不是不吃这些吗？你是怎么分辨的呢？雷人自己也说不清原因，但是他就是能够分辨它们。接着我开始费力地描述大葱是什么，大厨干脆说他们没有，只有洋葱。于是我切了些洋葱和姜。尼泊尔人很惊讶我不放辣椒、咖喱和其他佐料，就把鸡清汤寡水的放进了只有一半水的高压锅里，就上火了。手忙脚乱地把鸡送上火之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五分钟之后才想起来，原来没放盐。这时候高压锅已经上劲儿了，老板娘不让掀锅盖，我也傻了，等鸡都熟透了再放盐不就晚了？我一遍遍地说要放盐要放盐，老板娘不耐烦了，把锅从灶台上拿下来放到自来水下面冲凉，边冲边不高兴地唠叨着什么，估计是在抱怨我。雷人也凑过去蹲下，试着用手一点一点掀阀门，不一会儿竟然帮我把锅打开了。我加好盐上火再煮。当大厨把做好的鸡汤端上锅时，足足一大锅，香气四溢。透过弥漫在寒冷中的徐徐热气，邻桌几个黄头发和蓝眼睛正好奇地向我们这边张望。此刻除了兴奋还有自豪，和他们吃的简单西餐比，我们的鸡汤堪称奢华，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们这样会享受生活的。别说听完这详细的讲述，在尼泊尔的山上怎样指导当地的大厨做鸡汤这个步骤之后，原因我都流口水了，不知道各位听友是不是也享受其中呢？时间关系，今天的我与世界只差一场旅行暂时就要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也欢迎您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来到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们的旅行继续在路上。本节目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我们节目当中将会每天抽取一名幸运听众获得以上奖品。谢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为你带来的是诵读小站，我是袁一，拜拜。